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，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乱世当中有本事的人呢，大体上分为两类。一种是走在历史前沿张牙舞爪的，这种人的本事通常是经济诈骗和军队指挥。另一种则是擅长行医问药、算命天文，这种人在战场上用处不大，最好的活法就是猫在后方，要么找一客栈，在附近支个摊位，干大了之后啊，再开间铺面，要么干脆呀，隐藏在深山老林里，赶巧的话，偶尔露露峥嵘，就成了陆地神仙了。不过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冯小莲可不懂得这些，这两种人他哪一种都不是，却一样能有着让人佩服的本事。在他眼里头啊，中医按摩可以拯救帝国，内气引导可以统一世界。他是荒唐闹剧中玉体横陈的主角，他是帝王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尤物，当然他也逃脱不了红颜薄命的人生轨迹。冯小莲，一个普通侍女，她到底有着什么媚人之处，能让皇上对她如此宠爱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天生尤物冯小莲。这冯小莲是南北朝时代的北齐后主高纬的贵妃，和那些名门之后大不相同的是，冯小莲的身世始终是一个隐秘的话题，没有谁知道她的父母是谁，也没有人知道她是跟谁学到了一身的本事。在他刚进宫的时候，不过就是穆皇后身边的一名侍女罢了。从医学的角度来讲，冯小莲是个天才，他对人体的骨骼经络异常的熟悉，按摩的手法堪称是天下第一呀。除此之外，冯小莲的内功也是堪称了得，其中最霸道的一招叫冰火两重天呢。所谓冰火两重天，指的就是冯姑娘的内力超群，冬天的时候啊，她浑身上下洋溢着夏天般的温暖，就像一小火炉子，软绵绵的。可是到了夏天呢，她的全身上下又冷得像个冰块，这种功夫在当时啊，除了她就没人能掌握。然而懂得按摩，善用内力，并不等于一定会有个好的工作。在当时的北齐皇宫里头，这穆皇后虽然贵为后宫之首，可是对皇上来讲最得宠的却是曹妃，因为曹妃呀，弹得一首好曲子，什么样的乐器呀，她都能用。总之，这种音乐型的人才能够博得皇上的欢心，在当时的后宫里头已经是个公开的事儿了。而这个时候的冯小莲虽然神奇无比，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玄妙之处， 所以他的工作无聊至极，就是给皇后揉脚。因此冯小莲在北齐皇宫里头啊，得到的第一份差事就是足底按摩师。以当时冯小莲的身份而言，给皇后揉脚也不算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毕竟这也是在这个行业里头的最高层了。皇后的脚丫子可跟别人的不一样啊，那可不是谁都能伸手揉两把的。冯小莲虽然觉得这份工作没什么前途，但也并不抱怨。他当时考虑的非常简单，就是爱岗敬业，做北齐皇宫中最伟大的按摩师。在这段时间里头啊，冯小莲对工作是兢兢业业，深得皇后的好评。两个人在接触过程当中还培养出了不错的感情。有些时候穆皇后啊也会把自己内心的苦楚说出来给冯小莲听听。对于皇后的苦闷呢，冯小莲最开始只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冒，皇宫里的人事挣扎对于她来讲没什么意义。作为高级丫鬟，她觉得给皇后按摩好脚丫子比什么都重要。但是通过了解接触，穆皇后却对冯小莲有了不同的认识。虽然只是一个足底按摩师吧，可是这个工作却是离皇后最近的工作。上级领导对冯小莲的不同认识，对于冯小莲日后的生活会有着什么改变吗？在当时北齐的后宫里，穆皇后虽然是个龙头老大，但却并不得皇上的欢心。在历朝历代的皇帝里，哪个不是偏爱长相漂亮的？对于皇帝高伟来讲也不例外。当原来美艳如花的穆少女变成了穆妇人之后，她的兴趣也就慢慢的转向了别的地方。深宫当中佳丽如云的，不光有漂亮的，还有以技术见长的。而更为可贵的是，在这众多美人当中，就有这么一位，居然是两种长相集于一身。这个人就是曹妃。曹妃和穆皇后相比，除了年纪轻之外，还有一项绝技，就是弹琵琶。据说她的一曲琵琶弹下来呀，这高伟经常会入迷到半痴呆状态，忘我的劲头啊就甭提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高伟很快就把正宫皇后抛在一边了，专心致志地和曹妃研究起了音乐。对于宫内形势的转变，久经考验的穆皇后很快就坐不住了。他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的绝对权威，就必须让皇上重新回到自己身边。但是事实残酷啊，30多岁的他回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。学习琵琶恐怕为时已晚，也不是曹妃的对手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法宝，让皇上回心转意。而在他看来，这个法宝就是每天都在自己脚下折腾的不亦乐乎的冯小莲。其实穆皇后把冯小莲看作法宝也是有着一定道理的。多年的政治生涯让他明白，像冯小莲这样单项技能高超的人，通常都没有什么心眼儿，不会对自己有任何的威胁。在他眼里头，表面上看冯小莲很聪明，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不通气的烟筒，不管给他什么机会，他都不会成为自己强有力的对手。正确的认识了冯小莲的价值以后，穆皇后觉得这么好的法宝每天只是给自己做足底按摩，实在是有些可惜了。现在皇上和自己还有曹妃的关系如此微妙，还不如把这个高科技的按摩器送给皇上，也许皇上一高兴就会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，把擅长音乐的曹妃抛在一边了呢。主意一定，穆皇后就给冯小莲仔细描述了这次任务的目的和重要性。所以冯小莲一到皇上身边就展开了浑身解数啊，一会儿按摩，一会儿冰火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皇上就彻底的忘记了曹妃和他那琵琶。按理说这种局面正是穆皇后想要的，但是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，问题也随之出现了。高伟这个人本来就有强烈的依赖症，早先曹妃仅凭着一把琵琶就可以把他弄得神魂颠倒的， 现如今又来了这么一冯小莲啊，是一高科技魔幻产品呐、啊，自然也被迷的是魂不附体了。从此高伟这一天到晚只有两件事儿，一件事儿是被按摩，一件事儿是被冰火。估计那个时候啊，高伟觉得自己要是这么着能享受死，也不枉当了回皇上啊。冯小莲的得宠实在是超出了穆皇后的想象，难道穆皇后这回真的是看错人了吗？她是荒唐闹剧中玉体横陈的主角，她是帝王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尤物，当然她也逃脱不了红颜薄命的人生轨迹。冯小莲一个普通侍女，她到底有着什么媚人之处，能让皇上对她如此宠爱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天生尤物冯小莲。要说冯小莲一点心眼没有啊，也不完全正确。冯小莲在这个皇宫里头长大，打小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讨好男人，男人喜欢什么他就给什么。在他身上男人有可能会喜欢的优点，其实穆皇后只看到了按摩这一点，而其他的优点却让冯小莲伪装得很好。首先，冯小莲打小就在音乐和舞蹈方面经受过严格的训练，准确的说，她的歌声是嘹亮动听，舞蹈跳的也是非常优美。再加上自打入宫以后就看透了那些嫔妃们争宠斗娇的伎俩，于是他自己还发明了一套崭新的狐媚理论和手段作为他的专利。这可让高伟接触到了一种新鲜无比的奇趣啊，能不被迷得颠三倒四的吗？其实冯小莲还是一个非常细心善学的女人，她知道自己的强项就是按摩和奇特的内功，再加上本身身材不错，更是想尽了方法去取悦高伟，整天寻找一些刺激的方式。对于高伟来讲，冯小莲就是一个天生的尤物啊，被迷住也是必然的。高伟对待冯小莲，除了像历朝帝王常见的盖豪华宫殿、宴舞狂欢、彻夜不眠、铺张浪费之外，就连与大臣们议事的时候，高伟都舍不得离开冯小莲，愣是把他搂在怀里，或者让他坐在腿上。这可真是其他皇上没有过的开放啊。那些个文武百官呢，经常被臊得脸跟大红布似的，连头都不敢抬，更甭说正眼看了。守着这么一位美人上朝，您想想那些大臣说什么，这高伟能听得进去吗？朝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不被高伟气回家的。独乐不如众乐，为了表达自己种种的喜悦之情，高伟开始到处宣传冯小莲的奇妙之处。然而口说无凭啊，即便大家表面上不敢怀疑皇上所说的话，可是背地里却都觉得这高伟肯定吹牛呢。于是一些个风言风语慢慢的就蔓延开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高伟还不觉得什么，但时间长了就未免生气了，就觉得如果谣言再这么传下去的话，实在是有损自己的威严呢。然而话虽如此，可是想扭转局势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儿。让冯小莲站出来给那些不相信的人做按摩，那高伟觉得这绿帽子不能自个儿买着戴吧，可是不让他表演吧又没人相信他说的话。想来想去的高伟最后决定了，在皇宫里头举办一次鉴宝大会，让冯小莲赤身裸体的躺在一条香案上，所有来参观的人只需要交纳1000两的黄金，就可以近距离体验冯皇妃的种种妙处。高伟的策划很快就获得了实行，在大约1个月的时间里，冯小莲的人体展示相当火爆啊！不光北齐的有钱人纷纷赶来观摩，就连其他国家的一些达官贵人也是蠢蠢欲动啊！据说北周的皇上就很想过来感受一下，只是出于个人安全考虑才没能过来参观。人虽然没来，可是心里头啊总是想得难受，最后愣是派兵攻打了平阳。 在中国历史上，提到容貌秀美、被帝王宠爱有加的人，一般都会被安上一个红颜祸水的帽子。他们让皇上无心处理朝政，甚至是听信只言片语，对于冯小莲自然也不会例外。冯小莲认为战争和狩猎一样好玩，看打猎还不如看打仗呢，于是他就怂恿高伟亲自带兵反攻平阳。高伟对冯小莲的话呀是言听计从，所以也根本没有考虑到什么危险和战略，愣是带着冯小莲一块打仗去了。这平阳原本是北齐的地盘，这回高伟出兵收回失地，整个部队呀都是人人争先，个个奋勇，一上来就把平阳城围了一个水泄不通。留守平阳的北周大将虽然率领士兵拼死反抗，可是也架不住这些北齐敢死队奋不顾身的冲锋啊！一场战争下来，北周的军队早就已经是岌岌可危了，眼看着胜利在望。冯小莲出来了呀，因为天色已晚了，我也看不见这攻城的盛大场面了，咱明天天亮之后再攻城吧。面对一个妃子提出来的这种无理透顶的要求，估计一般有点脑子的人呢都不会答应。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啊，这高伟一口答应了。正所谓啊，爱情当中智商为零啊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天气突变，北风怒吼，大雪纷飞。没过多一会儿，地上就变成了一片的银白。这回冯小莲呢又说了，天气不佳，看不清楚啊，咱们还是暂停攻城吧。高伟身边一大将啊，差点被气撅过去。一个妇人怎么能知道啊？像这样的天气或者是夜晚攻击，正是军事作战的最好时机呀。等到雪化了，天晴了，人家北周的援军也赶到了，原本唾手可得的平阳就白白丢了呀。高伟带着部队被打得一直退到了晋阳。平阳之战结束以后，北周的大将可不会轻易地放掉这次机会，带着人马一直追到了晋阳。眼看人家打到家门口了，可是高伟啊一点危机感没有，总觉得晋阳是北齐经营多年的北方重镇，城高壕深，戒备森严，非常的牢靠，而且城里的粮食军界充足，支持个一年半载的绝对没问题。这些北周的军队虽然守在城外，可是现在天寒地冻的，根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就会自己回去的。于是陪着冯小莲享受起了二人世界了。为了能让冯小莲站得高看得远，好好的体验一把观战的瘾，这高伟还下令让人在城里建起一座高耸入云的天桥，两个人高高兴兴的每天都来这里观光消遣。有一天呢，这木架子搭成的天桥突然垮塌了，冯小莲就认为这肯定是不祥之兆，于是就要求高伟放弃晋阳返回邺城。那个时候的高伟简直就被冯小莲迷昏了头了，无论他怎么说都觉得有道理，什么江山社稷在高伟眼里哪有冯小莲重要啊。于是他下令让所有人都撤回到邺城，这个北齐的重镇晋阳就像个礼物一样送给了北周。北齐有这样一位皇帝可以说是不幸的，可是对于北周来讲，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机会，你们跑我就追。高伟和冯小莲又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北周的将士们是越战越勇，直扑邺城。其实当时高伟在退守邺城之后啊，手里还是有些人马的，完全可以奋力抵抗，甚至是卷土重来，大获全胜。但是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上居然是病急乱投医，一面祈求菩萨保佑，一边将皇位传给了太子高恒，自己带着冯小莲跑了。 北周顺利地夺取了邺城，北齐被灭之后，黄河流域再度统一，高纬、太子高恒、冯小莲这些人呢，没有一个逃跑的，全被擒获了。一般在这个时候，昏庸的皇上都会后悔的要命。可是要说高纬啊，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皇上。成为了战俘以后，还向北周提出一个要求呢，说呀，把冯小莲还给我吧。结果甭问也知道啊，不光冯小莲没要回来，自个儿也命丧黄泉了。冯小莲被抓了之后，先是被周武帝赐给了弟弟代王宇文达。真不知道这个冯小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，愣是让宇文达也对他是恩宠有加。可是这种幸福也没有坚持多久，随着宇文达被杀，冯小莲又一次被送给了宇文达的老婆李氏的哥哥李寻。当年代王宇文达为了宠信冯小莲而冷落了李氏，虽然现在冯小莲成为了李氏的嫂子，可是婆婆却为了给自己闺女报仇，整天不给她好脸子，什么重活累活都让她干，动不动抬手就打。冯小莲哪受过这样的罪呀，他也明白自己的日子算是到头了，于是撤了几尺白绫悬梁自尽了。冯小莲不是历史上第一个红颜祸水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在他的一生里，可能最初的梦想就是那么简单，只是因为他生活在了不同的环境，只是因为他身不由己地做了别人的工具，最终让他变成了毁灭北齐的重要人物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，他的这本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，钱钟书《围城》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授权，12月10号北京